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我同阿聪咧都可以话好中意玩 LEGO 啊，都可以话积木迷啦。咁、我唔知阿聪有冇留意到，其实喺近年啦吓，打从上年年中开始咧，你陆陆续续咧都见到好多香港情怀嘅积木。但得意嘅地方咧，佢又唔系 LEGO， 系， 但系佢咧就有好多，例如话我哋香港见惯嘅一啲交通工具啊、小巴啊，一啲哇好有特色嘅雪糕车啊咁。咁你见到咧，佢无论系个包装啊，到个内容咧，都好精美嘅。 系，其实我绝对有留意到啦，因为嗰、那个好吸引我眼睛啊，就系、是、个香港情怀。因为本身譬如 LEGO 啦，我有买过雪糕车啦，因为个雪糕车好得意，上面有个好大嘅雪糕桶，咁嗰阵咧好多嘅即系一啲嘅玩具迷咧就会去改装佢，例如会唔会可以装一嚿摩打咧喺嗰个雪糕车嘅一啲隐蔽处，或者系加一个类似音乐盒咁样去播翻咧我哋香港熟悉听到嘅即系富豪雪糕嘅音乐啦，咁我都改好多改装嘅，咁但系改完之后发觉咧都唔够劲，因为咧我成日都会去流连嗰啲网上嘅即系买卖积木嘅一啲 page 啦，咁见到有一次有人咧系。即系摆咗个雪糕车咧，就唔系我嗰款啦，而系即系一个香港情怀嘅雪糕车。 因为你玩嗰款就其实似系外国嘅雪糕车， 系啦， 系啦，因为佢系讲紧咧，好似话外国嗰啲咧，有啲都系卖雪糕嘅，咁佢就会喺个车顶嗰度加个好大 好大嘅雪糕桶咁样。 咁但系同我哋香港真系你食开嗰啲雪糕系好唔同嗰啲雪糕咁。咁而阿聪头先就系讲起话，哇喺网上面出现一架咧，就真系好地道我哋香港嗰啲雪糕车啊，甚至乎之后你见到有好多关于即系香港嗰啲即系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就后尾咧就开始留意到咧，甚至乎你可能喺一啲嘅精品店啊、书店入边咧都出现呢一个品牌。咁今日就好开心啦，我哋就揾到啊呢一个品牌啊嘅创办人啦吓 ，Stanley， 咁咧就上嚟同我哋啊倾偈啦吓。咁嗱，佢今日咧亦都好好地，因为咧就带咗佢咧即系呢个系列啊嘅一啲嘅product 咧产品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喺我哋面前咧已经系摆咗三个喺度噶啦，嗱咁就有呢个雪糕车啊、小巴啊，同埋有一个。冲锋车嘅，咁喺度咧，先同阿 Stanley 讲下 hello 先啦。 Hello， 大家好。 Stanley 嗱，先要了解一下你自己本身系咪好中意砌积木嘅咧？ 系 啊，即系呢一个系咪你至少嘅情意结？唔得，我第时当我出嚟做嘢之后，我要出一个雪糕车或者系小巴嘅积木玩具俾大家一齐共享咁样咧？ 其实咧我就唔系话真系好热衷去玩砌积木嘅，但系咧。我就好熱衷呢，就是感受到香港文化里面有多好正嘅嘢，可能有啲好微小嘅，咁但係呢慢慢睇下呢就好值得欣赏嘅，所以呢咁就有咗呢个概念啊，出呢、這个不如我哋香港一个情怀嘅品牌啦，咁我本身就做玩具嘅，咁所以呢就喺呢方面呢就构思咗啊，咁就出现咗呢个小城故事呢个品牌啦。 係啊，咁啊即係的确呢，如佢呢一个品牌入面所讲啊，小城故事，咁你见到喺我哋呢个小小嘅城市入面，其实随处呢可能都有佢自己嘅小故事发生啊，哪怕係一架嘅雪糕车又好啊，一个小巴又好啊，咁用一个即係我觉得积木嘅形式去展现出嚟呢都係好聪明嘅一件事。不过呢当中我相信呢都係会遇上一啲嘅困难或者係探索啦，点解呢？因为曾几何时我都好迷嘅，你见到可能喺坊间呢有好多例如话即係 custom minifig 啊，自己整一啲 MOC 啊， 啲。咁有啲人又話嗰啲其實係侵權啊，有啲又話唔係啊，咁有啲又會分究竟你呢啲係唔係正版啊？因為有啲有時候深水埗你見到有好多 嚇， 佢、啊、都係轉咗個樣，跟住後屘嗰個品牌好似唔同咗咁砌出嚟嗰啲嘢，但係同原本正版又好似咁。 當然深水埗某啲係直情侵權啦、啊，因為佢直情係攞翻即係原裝 LEGO 嗰個嘅即係編號，不過佢做一啲改裝啦。 係啊，嗰啲係侵得好癲添啦。咁嗱、啊，當然你見到 Stanley 佢做呢一個小城故事啊，擺到明就係話我其實唔係大家玩開個積木品牌嚟㗎啦，我係自己一個嘅系列一個嘅風格嚟嘅。咁你見到無論係包裝啊，到個內容都係㗎啦。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喺你即係構思要做呢件事嘅時候咧，都應該做咗唔少嘅資料搜集係嘛？ 係啊，冇錯啊。其實咧，你頭先所講嘅咧，佢話啊，喺深水埗度見到有啲真係即係好似侵權喎、究竟係咪咧咁樣？嗱，咁咧我就唔夠膽講話一定係，但如果嗰啲咧係有啲 character 嘅，有啲 logo， 同埋咧係完全係。好似阿聪头先所讲啊，直情系抄人哋嗰个 款 啊，系啦，跟住当系自己嘅，咁嗰啲咧，如果佢作销售咧，其实就系侵权噶啦。如果自己玩咧。咁就冇呢回事嘅， 因为即系当你自己玩，有啲人都系噶嘛，可能我买咗某啲积木人仔翻嚟之后，我自己喺上面 print 又好啊，画又好啊，印又好啊，你自己拥有，即系等同于你买咗个玩具翻嚟，你自己改装，咁就当然系冇问题啦。但系当你如果起个帽之后咧，作为一个嘅公开频道之后咧，就系、是、不停销售出去嘅话咧，去赚钱嘅话咧，咁就有侵权嘅嫌疑啦。 系啊，冇错。 咁嗱，但系即系都想讲下啦，因为嗱，你自己头先有讲到，你本身就系有。做开玩具嘅，你系做玩具边一块，即系玩具设计啊，玩具销售啊，定系乜嘢嘢咧？ 其实咧，我就做开玩具批发嘅，代理一啲品牌啦，咁就系、是、销售去俾啲零售商啦，咁啊主要咧都系儿童玩具嘅，可能系十岁左右留下小朋友嘅玩具啦，咁样，咁、所以咧。对于即系呢个市场咧，即系都有一啲了解嘅。 嗱，我就系想讲啦，因为可能你做开呢一个玩具批发系咪咧？因为我觉得啊吓，小城故事呢一个 brand 咧。某程度嚟讲都算系几顺风顺水啦，我唔知啊，面嗰阵睇好似系啊， 好风光嘅面咯。 因为讲起嘅就系喺上年年中开始呢一、這个系列就开始浮面啦，咁跟住就我见到其实都几多地方都揾到佢嘅足迹噶、哦，咁、某程度嚟讲，我觉得喂，即系作为一个叫做新建立嘅品牌嚟讲，都算系几顺利嘅一件事啊。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同你自己嗰个嘅背景啊有关啦、啊。定系你觉得系唔系顺利当中都其实有好多探索啊碰钉嘅情况出现嘅咧？ 我觉得系有碰钉嘅，因为必先劳其筋骨嘅。有啲咩挑战出现过先？ 纵使咧，即系我系做开呢行啦，咁样好似有少少优势啦。其实咧，我就系做批发即系销售啦。其实就唔系开发嘅，亦都唔系设计嘅。咁但系呢啲一一咧都需要去喺呢个品牌上面里面建立噶嘛。 系， 所以全部都系初哥嚟嘅。 所以你本身你系。即系做批发嘅时候咧，你系完全对于例如话开发啊、设计嗰个咧，完全系 no concept， 即系你自己冇涉猎过、冇接触过呢一个嘅部分嘅即系玩具嘅制作流程嘅。 冇错啦，因为咧系我系做品牌代理噶嘛， 系咯， 即系话系我所代理嘅。工厂一啲品牌咧，佢哋已经将嗰啲产品开发晒啦， 系 跟住咧就提供俾我销售嘅啫，咁、样。 对你嚟讲，嗰、那个都系一个几大嘅投资，同埋一个相对之下几高风险嘅投资嚟嘅。即系因为你贸贸然就系、是、嗱，虽然你话就话喂，我觉得香港有好多个事物好正啊，好想可能话不如整一个玩具出嚟咧，就同大家分享啊。咁但系呢样嘢你知好个人噶嘛，你觉得正嘅嘢，人哋未必觉得正噶嘛。 所以我嗰件事咧，好 One Piece 海贼王咧，即系当阿老。非佢要慢慢一路行嘅时候，揾啲伙伴。我想知道你去揾，譬如揾设计师啊，揾其他人嘅过程咧，系点样揾嘅先？ 其实咧，嗱，特别呢个品牌咧，呢、這个所做嘅系积木啦。其实咧，唔系普通设计师咧可以做得到嘅，因为如果讲紧系普通玩具啦，可能佢系一个塑胶。咁就起一个模，一吸佢成嚿嘢就出咗嚟啦， 系啊， 成功咁样，咁你可以 思考噶啦， 你就可以做得好似或者系你心目中想佢点嘅样，咁你就可以做到点嘅样嘅。咁但系咧，即系如果呢个系积木咧，就算你开模去，即系塑胶啤出嚟啦， 系， 但其实都系好多个模要组合晒砌出嚟，咁样。 而且是外形需要似啦，但外形需要似，如果是用来摆设咧，冇问题。 系， 但系讲紧玩咧，系啦，因为咧玩咧，而且系俾小朋友玩咧， 惊撞散。 系啦，嗰个结构咧系好紧要嘅，咁所以咧即系做到外形啊，好靓啊咁样，但系咧个结构唔得，跟住一啲实物嗰个板一出咗嚟，跟住发觉系唔对路咧。其实又打回原形。 喂，咁呢一个我谂就真系好有趣啦，即系转头翻嚟咧，可以问一下 Stanley 啊，究竟系咪真系揾一啲可能啊叫做积木高手嚟有份参与一齐去设计呢一款嘅积木玩具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日咧好开心啦，就系揾到啊乐雅儿玩具嘅董事啊阿 Stanley 咧嚟同我哋讲起佢哋呢一个系列小城故事嘅玩具啊。咁头先就讲到啦，因为呢一款都系积木玩具啦。咁头先阿 Stanley 提到就系话，喂，同大家一般可能玩嗰一啲可能塑胶玩具唔同嘅，嗱，塑胶玩具你起个模，啤咁就有噶啦嘛，系咪先？最多你咪可能揾啲人工啊，或者揾啲机嘅上色咁样嘅啫。咁但系而家你砌一个积木玩具嘅话咧，即系除咗你系要构想砌出嚟咩样之外，喺个组装过程啊，唔适合小朋友玩啊！砌完出嚟之后，除咗睇观赏价值有之余，仲要系玩得到， 玩得到 嗱。咁即系话咧，就唔可以单单纯粹揾一啲可能普通嘅玩具设计师啦。佢可能真系要玩一啲有玩开呢一类积木嘅一啲玩具嘅朋友，去帮手参与设计，系咪咁噶？ 系啊，冇错。 系咁，你当时你系咪本身已经有一啲咁样嘅朋友喺身边啦？定系你要走去上网话周围玩，有冇积木高手可以帮手？我有计划要出一件咁嘅玩具， 或者刮角咧？ 刮角咧，或者周围揾咧，其实咧我就冇刻意去咁做嘅，咁但系咧，如果系可以真系啊拼到呢啲积木咧，其实佢都需要有一定嘅底子嘅，即系都中意砌积木啦，咁样即系唔系好叻，都起码都中意啦。因为如果个工作喺度成日砌，真系好闷嘅，一啲都唔中意。 系咪真系要不停喺度砌嘅咧？ 系咁谂点样冚好？ 每一次 Stanley 行入门口，个点啊？砌成点啊？我要砌嗰样嘢砌咗未啊？ 咁啊唔系咁嘅，因为咧砌咧其实都好讲灵感，即系到灵感有嘅时候咧，跟住咧可能咧好快短时间里边咧就哦喺嗰部分就完成到。但如果唔系咧，都唔知道几耐。 我都系噶，因为我都听讲过咧，有啲如果系砌积木砌到入晒血嗰啲咧，基本上系积木系我系积木。你谂到嗰样嘢咧，佢系可以好快砌到出嚟俾你啊！要啲咩件，基本上佢脑入边已经构思咗出嚟噶啦。咁当然灵感嗰样嘢系好紧要啦。咁嗱，当你揾到一个人，佢系帮你砌啦，咁其实你个过程入边你都要参与噶嘛，你都要 approve 噶嘛。咁 系 漫漫长咧，即系个 back and forth 位例话，可能嗰个艺术家啦，我砌完一嚿嘢。出嚟就系咁嘅样啦，而你系咪佢砌完出嚟之后收货啦？好容易 pass 啦，定系都唔系噶？ 都系劳其筋骨噶啦， 系啊，都系要喺度雕琢好耐啊，先有出现嗰个成品咧。 其实好难 pass 嘅， 系嘛？ 点 解咧？最难过系咩位置咧？ 讲下嗱，呢度有三盒，有雪糕车、红 van 同埋冲锋车，边一个系即系要令到你嗰位同事整到好耐好多次？系咁弹稿嘅要， 可能就讲小巴啦， 系 啊，因为其实小巴真系几多零件嘅，咁而且咧有多位咧系即系唔系话就咁样可以打直可以砌得到嘅，即系啲打横打直咁样，跟住又吊咁样，即系好多嘢。整埋一齐嘅时候，跟住都几困难 的。我想讲下呢个小巴先，我谂个难度高在咧，个小巴咧，即系除咗个外形系当然有翻小巴外形啦，个内笼咧都系尽量系配合嘅。例如咧，你一上到车嘅左边咧，佢系会有个八达通嘟嘟机，同埋即系有张写住八达通嘅一张卡啦。咁同埋佢嗰个后门咧，佢系真系开到噶，即系放你，譬如有啲即系危险嘅情况咧，可以喺后门走人嘅。佢全部都系做得好足。 佢有啲 gimmick， 即系例如话小巴可以开到个门，佢开俾你啦， 仲要系扇门咯。真 的有一啲可能小巴有嘅特色嘅嘢咧，佢都会即系好忠实地呈现。嗱，当然头先阿 Stanley 有讲到，就大家唔好睇一架小巴四四方方，即系如果咧好似我砌咁样嘅话咧，系搵啲砖咁样搭工去四面墙，跟住后屘中间要开啲窿嘅话，就摆两块玻璃，咁咪就系小巴咯。咁但系实际上面你睇到佢呢架小巴嘅完成度，尤其如果远睇嘅话，你见唔到积木嗰种合拼嗰啲嘅纹理嘅话咧，望落去真系似系一个模型嘅。我唔知啦，即系嗰阵时候。你哋啱啱度嘅时候，例如话我假设出一件嘅交通工具， 有啲咩特色可以盡量擺到喺呢一件嘅載具入面，其實都難諗㗎喎。嗱，即係好似小巴，我諗你都盡量諗啦。即係例如話，小巴有啲乜嘢嘢啊？嗰啲門可以打開嘅，盡量做到佢可以打開啊。入面有啲咩嘅器材，例如話八八通嗰個機啊，或者可能其他一啲嘢，即係都度得好難。咁嗱，小巴都可能話因為平時大家一齊 搭慣， 大家搭慣嚇，總會有人真係搭小巴㗎嘛。咁你可能你接觸多咗，自然你觀察都可以做到呢一类嘅资料搜集啊，但系有啲真系难嘅，例如好似嚟话雪糕车咁样样，有几多人真系可以入去个雪糕车入边参观啊？即系呢一个，一般人嚟讲，就算我晓砌都好，我都要有机会去观摩究竟人哋嘅雪糕车系点噶嘛？咁所以雪糕车呢一个积木嗰个构想，系你本身已经同雪糕车嗰个品牌好关系啊？ 或者系净睇过人哋嘅雪糕车入去，可唔可以俾我睇下咯？ 因 为 嗱，我印象中雪糕车好似系第一款嘅产品嚟噶嘛？ 系啊，冇错。 系啦，喂，即系嗱呢一个又真系好有趣，嗰阵时候点样同呢一个品牌去倾，就话你可唔可以俾我出一款嘅产品呢？ 其实咧，即系当起初做呢个产品嘅时候咧，咁啊真系身体力行啦，跟住带晒资料去啦，咁就去到即系搵佢老板啦，咁样跟住就老板唔喺度，通常都系呢啲噶啦，系咪？咁然后咧就唔紧要啦，留低晒所有嘅资料啊，咁就然后。真係有回覆喎，咁都好開心啦，咁樣咁啊，即係再去同佢傾啦。但係即係我哋即係睇到我哋曬你啲資料啦，但係都冇興趣啊。跟住即係其實點解啊？ 好大半冷聲， 好大嘅打擊，好多次挫傷啦。即係你哋其實有 係咁啊，我。即得到回覆啊！我哋唔做呢啲嘢噶， 系啊，正路都系，因为我哋卖雪糕噶嘛， 我哋又唔系卖玩具车， 系咯，冇黑车咁贵。 你系最终点样打动到佢哋噶？ 其实咧 都系打动， 都打动唔到嘅，系啊，因为人哋系唔 OK 就唔 OK 啦。咁但系咧，咁我哋系咪唔做咧？ 系 即当冇呢样嘢咧？ 系， 但系。即系我哋系即系真系有问到啲客人，即系如果啲客人买即系想要边啲嘢，咁呢个真系即系啲客人好想要咁，咁所以我哋就照做啦， 系 改咗唔叫嗰、那个 个品牌唔叫啦 个名啦，咁就我哋就改咗香港雪糕啦，咁就照做出嚟啦，咁样咁就等到真系即系想要嘅。即系玩家或者客人啊，佢哋真系容易买到咯，百零蚊，跟住就可以买到啦咁样。 嗱，咁啊，转头翻嚟可以讲下啦，即系打从有呢一个香港雪糕啊出咗嚟之后咧，咁啊开始又多咗其他唔同嘅合作。转头翻嚟讲下 Stanley 啊，点样样一一克服呢一啲嘅困难咧，将香港嘅情怀咧喺玩具嗰度呈现俾大家睇。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咧，我哋请到啦 Stanley 咧上嚟同你倾偈啦。咁头先就讲到咧，佢点样样去即系创造出呢一个香港雪糕，即系其实嗰个雪糕车嗰个玩具啦。 系， 其实我反而有一个位好好奇，头先我哋冇问到嘅。 咩啊咩啊？ 就系因为咧，佢就讲到就系嗰阵时候，佢尝试就系去揾嗰个香港雪糕车啊， 去说服佢哋可唔可以俾我攞你个品牌嚟去做嘢啦。 因为佢就话我已经准备咗好多资料噶啦。咁但系实际上面，其实你准备嘅资料，我相信当时你唔会有个 dummy 喺度噶啦，系嘛？定系你已经有个 dummy 喺度，系带埋去话俾佢知，我想做个咁嘅嘢，砌个出嚟就系咁嘅积木啦。跟住后屘你有冇兴趣一起合作去做啊？系你准备咗啲乜嘢嘢去同佢倾咧？嗰阵时候， 咁我哋准备咗咧就图纸啦，即系实物咧，当然未出到嚟啦。 系啦系啦， 咁啲图纸啦，另外咧资料啦，同埋我哋公司即系想做呢件产品几个意义啦，咁样，咁仲有咧就系甚至准备埋嗰个合同添噶啦， 系 签名就得噶啦， 谂住咁就成足，谂住咁就成足噶啦。 系，但系点知就我哋真系唔做呢一啲嘢嗱，不过唔紧要啊，因为你之后头先我哋有讲过啦，即系虽然即系对方唔愿意合作啫，咁但系你哋最后屘都满足到一众嘅积木玩具迷，即系因为好多人真系好期待，就话如果可以出到一架香港嘅雪糕车，真系唔错。咁而亦都系出咗之后反应都真系唔错啊，系咪？所以促使咗之后呢一个系列咧就出咗第二件啊嘅商品啦，咁就系呢一架嘅小巴。咁嗱，到小巴啦，其实 嗰个合作有难唔难倾咧？我想问下。 如果小巴呢其实主要可能设计上啫，但係合作上呢即係就唔係话有啲乜嘢嘅，因为基本上普通嘅交通工具碌啦，咁就冇咩牌子冇牌子喺上面嘅。 因为譬如我先话讲佢一个係八八通啦，就唔係八达通啦，咁其实有冇都开头同佢哋倾过，即係可唔可以有啲合作啊，用返一个真正嘅名字咁样㗎。 係咁呢其实呢都俾雪糕车打击咗嘅， 唔系好彩系净系打击呢样嘢，但系你都冇打击到你继续做呢一个香港情怀嘅心，呢个最重要。 唔系，但系我真系好想知道，因为例如话，如果你讲紧要出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或者系一啲可能香港某一啲即系好大家熟悉见到嘅一啲物件啦，咁样其实系咪随意你都可以砌出嚟，跟住就可以销售啊？定系你要都要同相关单位去了解过，我可唔可以做，先至可以去做嗰一样嘢嘅咧？ 如果嗰、那个物件啦、啊，嗰样嘢，即系嗰个外形，或者系属于某公司嘅， 系 属于某啲人嘅，咁、其实需要嘅，系、啦。咁如果属于大众咧，其实咧就冇呢样嘢嘅。 哦，明白。OK， 所以就当你去做小巴嘅时候，呢一方面嘅反而嗰个限制就冇啦，因为呢一样嘢其实就好属于香港嘅，所以你就可以就直接就谂啦，就做啦，咁样就整咗出嚟。咁亦都系后屘咁，即系如果系咁讲嘅话，之后嘅出嘅的士都系噶咯。 系啊，都系一样。 咁跟住后屘就一路就出呢个交通工具啦。咁但系当时候会唔会即系有时候都喺度谂，喂，系咁出交通工具？都可能唔係辦法喎，即係會唔會話開始要諗下走其他唔同嘅路線，因為香港嘅情懷啊已經不僅限於 交通工具㗎 嘛， 係 嘛？ 係啊，啲客人嘅反應呢即係其實好多嘅，係啊，講到呢佢好多種唔同種嘅建築物啦，係啊，甚至咩 整个天坛大佛出嚟， 天星码头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个俾个即系以一个积木人仔嘅比例去做咧，就真系好夸张。 因为你我见嗱，你哋出嘅 product 咧，即系我觉得有样嘢我几欣赏嘅，就系佢尽量咧就系做翻嗰个比例，无论系个人仔。对嗰个嘅物件咧，嗰个比例啦，同之后佢哋系列入边啊，唔同商品，例如话可能雪糕车同埋小巴同埋的士之间嗰个比例咧，尽量都系拿捏得系准嘅。 可以亲埋一齐玩。 可以亲埋一齐玩，即系你唔会话突然间好失实啊，个小巴净可以坐四个人仔嘅啫。即系你知有啲积木就系噶啦嘛，即系砌出嚟嗰啲。 但系砌出嚟个外表似 系啦，或者佢攞到个神髓，真系实际上面嗰个实在比例嘅话，佢未必会真系考虑咁多，未必系优先考虑嘅一个元素嚟噶嘛。而我见你。就盡量都係拿捏翻個比例，咁即係話，如果你見到有好多人即係俾好多意見你哋啦，喂，可唔可以出乜嘢乜嘢啊？嗱話出間餐廳都好啊，咁想出，但係都有好多嘅限制嘅喎，係 啊，冇錯啊，如果係好大嘅。咁其實可能嗰個造價係好犀利嘅，咁而且太貴，咁就買起上嚟又會唔會？有能力買呢，咁因為其實呢我哋嗰、那個主要嘅市場呢可能好多大人喜歡啦，但我哋其實真正嗰個市場呢我哋係照顧小朋友嘅。係呀，所以呢我哋喺產品上呢整好多可換性喺度嘅。因為大人可能真係純粹擺設啦，但係如果小朋友呢佢會鍾意開門啦，打開個頂，即係玩裏面擺個人仔落去玩啊，咁樣有好多嗰啲活動位啊，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設計上咧，其實即係主要係針對小朋友嘅。其實講喺呢個私人嘅嘢，就係我有一個信仰啦，咁樣，咁我信耶穌嘅，咁佢俾咗個照明我，咁我唔係即係單單做生意就為咗賺錢嘅，其實係建立快樂嘅童年，就係俾呢啲小朋友嘅。咁所以今日啊做呢個品牌，咁其實即係都有呢樣嘢喺裏面咯。 咁嗱，跟住咧就見到你即係喺的士之後就出咗一個嘅衝鋒車啦，係嘛？咁嗱，衝鋒車咧就係執法部門嚟㗎啦。 係啊，冇錯。 咁我想问，同以往你就做例如话公共交通工具咧，似乎又好似会有啲唔同。咁喺做起上嚟嘅时候，系唔系真系具体有唔同咧？ 具体唔同咧，首先嗰个关系咧都好唔同嘅， 即系同政府部门交涉。 系啊，冇错啦。因为咧，其实咧，即系我哋都纵然你可能俾唔俾啦，批唔批准都好啦，我哋都会去申请嘅，咁但系政府部门咧就好唔同嘅，即系你系。 即係呢個形象好好、啊、喎，建立到我哋 OK 啦，就會咁 好樂意咁樣俾你哋攞嚟用咁樣。 即係嗰份合同好快一嚟到，即日就誒、哎、簽咗佢咯。 即係佢咧就當然就冇簽咩合同啦， 但係純粹係授權俾你咁解啫。 即係你哋去做啦，歡迎你哋啊。 哦， 係啦。咁當然啦，咁我哋喺設計上咧，唔係就淨係做一件產品就玩就算啦、嗯。其實咧即係。其實好想咧係建立嗰個產品嗰個文化，即係我哋所做嘅，即係例如你個衝鋒車啦，咁即係呢個衝鋒車，咁佢平時係做咩咧？咁即係通常就係即係捉賊啦，即係捉壞人啦，咁樣咁啊巡邏啦，咁樣咁會有呢啲圖畫咧、漫畫喺個盒上邊嘅，咁亦都介紹翻即係啊呢、這個衝鋒車 嘅故事啊， 係即係佢會講係啦，佢會講佢背後嘅一啲嘅資料或者係故仔啦。咁但係我好想知道，因為頭先你都講啊嘛，你會介紹埋，即係我想你玩嗰個玩具咧，唔係淨係玩嗰樣嘢。想了解埋呢一样嘢本身嘅本质同埋佢嘅意义，咁、嗯、所以我就想知啊，因为你当你同呢一个执法部门啊，同政府嘅交涉咗之后，佢哋会唔会提供一啲相关嘅资料俾你？例如话冲锋车嗱，佢本意就系我要捉贼，我可能要去负责做巡逻，咁而具体上面喺冲锋车上面有啲乜嘢嘅即系装备或者嘅配置系帮佢达成去执行佢嘅任务，即系呢啲佢哋会唔会？都会话翻啲俾你知，有啲资料提供翻俾你嘅。 但系邀请你哋正常嘅冲锋车度，即系影啲相嚟，起码即系有个灵感。 有冇呢啲 更加易砌啊嘛？ 定系都系发挥你哋嘅创意创作出嚟？ 都系我哋自己去搵资料嘅啫。其实 OK 啦，就系 OK 嘅啫。 系，因为我点样问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呢一个都系我谂尤其是如果你讲到小朋友中意嘅话，好似我而家有个仔五岁都系啦，最中意就系咩咧？参观各大唔同嘅政府部门，即系哪怕。是警局又好啊，消防局又好啊，邮局都好啊，其实佢有得去睇佢就觉得好开心㗎啦。咁所以我相信如果啊有机会同唔同嘅政府部门可能有啲嘅有啲嘅联系啊，出一啲玩具同佢哋有关系嘅话，都几受小朋友爱戴㗎喎。 係啊，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家长，咁所以我自己都知道。咁而且呢可能有一啲呢就是、可能我做咗家长啦，所以就了解咗一啲事情，即係小朋友呢就好鍾意问哎呀呢、這个是咩嚟噶？点解啊？咁样咁可能喺街度指问你，跟住你指住哦呢个系警察车咯，冲锋车啦，啊呢架系小巴，呢架的士啊，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喺我即系做呢个产品构思嘅时候啊，其实我可以。唔單止淨係做呢個產品，仲可以提供呢個故事嘅資料，俾到個家長可以話到或者教到個小朋友啊，呢、這個事情呢件產品，即係呢、這個雪糕車，其實就係咁樣得嚟嘅，原來咁、樣，即係好多嘢可以俾佢哋知道，其實呢個就係、是、一个亲子咯，即系我想提供呢样嘢。 嗱，不过转头翻嚟咧，可以讲下啦，即系构思啊有啦，亦都开始出咗啲嘅产品啦。咁但系相信喺开发啊，由一开始嘅时候开发过程啊，甚至乎嚟紧面对一啲嘅挑战咧，应该都唔少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 活 玩家， 今晚咧就好开心啦，请到 Stanley 上嚟咧，同我哋倾偈。咁嗱，头先我就讲起咧，就系话呢一类嘅积木玩具咧，就算唔好讲话即系小城故事啦，其实好多商类，例如话 LEGO 咁样都面对一个挑战噶啦，就系、是、当我做咗嗰一样嘢出嚟，如果系受欢迎，如果系好卖嘅话咧，哇，咁就有好多人效仿。无论讲紧嘅系有啲人攞咗你嘅构想出嚟，即系可能 tweet 少少啊，自己又当自己品牌出一个又好，定系盗版都好。尤其是你知，即系我相信你嘅玩具都系可能喺国内生产噶啦，嗰、那个嘅知识产权嗰个保护咧，有多时候即系你都好难去控制得到。嗱，当然我相信帮你生产嗰间厂就会同你签晒合同啊，会尽量保护你嗰个嘅版权嘅，尽量唔会俾你嘅帽啊，即系乱咁俾人用啊咁嗰啲，我相信会系嘅。咁但系有时候你知吓，嗰、那个嘅仿制技术实在系非常之高超噶嘛。 基本上系一俾人去仿制咧，已经嗰嚿饼咧系分咗，即系首先 因為我聽到 Stanley 講，我都覺得幾開心，就係佢話即係因為信仰關係同埋自己亦都即係主力，即不是賺大人錢或者係點啦，最緊要係想藉住個玩具可以教化個小朋友嘛。 係啊， 咁但係即係其實你喺玩嘅過程，或者你喺呢個開發過程入邊，你面對到一啲所謂嘅即係或者俾人侵權啦，又或者係分咗個餅啦，你係點樣去慢慢去改咧？ 即係佢點樣面對？ 面對啦，係咯。 其实面对呢样嘢咧，就真系冇办法嘅。 如何面对？ 即系冇话大陆啦，即系其实香港都一样嘅。即系如果你嗰样嘢系做得好嘅，咁自然就有人仿效嘅，系啊，一定会咁。但系系可以点做呢？其实系有竞争，咁啊有进步咯。 哦，即系点样做好下一件 product 咁样样，继续去建立自己嘅品牌系嘛？ 系啊，咁其实喺个团队里边咧，即系都会知道嘅。咁但系即系我哋都知道一样嘢啦，即系好似赛跑咁样。 系， 如果真系望隔篱嗰个，跟住可能人哋就过咗你噶啦。 系， 咁但系当你唔好理佢啦，你做好我哋自己本分，同埋我哋自己嘅理念系做啲乜嘢嘅，努力向前跑。 即系望住自己嘅目标， 我谂起 就可以跑得快噶啦。 要赢人先要赢自己。 咁我其实咧好想问一个问题，即系头先因为我讲起咧就系关于你哋会开发自己一啲嘅积木模组噶嘛，即系例如话大家如果有玩呢个系列嘅玩具嘅话，就知道例如佢哋嘅人仔嘅设计咧，咁就同即系大家玩开传统积木玩具咧，就有啲唔同嘅。咁嗱，除咗喺嗰一个嘅一啲改变上面咧，例如话喺你哋砌嗰啲积木嘅配件咧，会唔会都有一啲自己开发嘅，即系一啲嘅模具出嚟噶？ 有噶，而且咧有一样咧，差唔多都系香港嘅专利咁制嘅，系乜嘢咧？嚟緊啦，咁就會有出嗰啲貨車啦、貨 van 啦。咁貨 van 咧，佢裏面咧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嘅，咁就係咧有一架咧手推鐵車仔，係啦，所有咧送貨大佬咧，佢哋都係推住嗰架嘅。咁但係咧外國咧冇呢只嘅，因為點解咧？香港咧係因為可能即係地方細啦，轉彎抹角啦，送貨要快啦，但係咧要推到啲貨，但係又嗰個鐵車仔咧又唔可以太重型啊。咁就所以咧有一種咧係又係鐵嘅，但又接得埋嘅，跟住呢就方便嘅，擺車度嘅嗰種嘅鐵車仔，咁我哋就做佢出嚟啦咁樣。咁啊，除咗外形啦，做即係做得似啦，要咁，但係將佢化做積木呢，其實真係好困難嘅。 係 做咗真係做到出嚟喎。 係 跟住呢點知呢個實物出咗嚟呢，就遇到係咩呢？擺件貨上去冇問題，但係件貨放返落嚟架鐵車仔就會反嘅。原来咧嗰个平衡咧系平衡唔到嘅，嗰个碌嘅位啊，同嗰、那个真正铁车仔嘅重量啊，嗰啲嘢咧，咁我哋又唔系啲咩工程师，咁所以系冇计算过嘅，系啦， 咁点算啊？即系已经差唔多做到尾咁样样，先发现有呢个问题出现啊？ 系啊，咁但系即系以我哋嘅即系提供呢个产品俾玩家嘅话，其实即系我哋会好伤心嘅， 系 啊。咁但系即系都冇办法，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哋情愿再做咯。 哦， 系啦，咁就即系调教翻嗰个位，真系。但系我哋又唔同嗰啲科学家可以有啲 即系研究 程式去计，跟住几多就可以平衡到。 慢慢测试咯， 系啦，逐啲褪。得唔得？就啲褪得唔得咁样？因为越褪，可能嗰、那个样就会变嘅，唔会冇咁似嘅。所以我哋就啲啲啲啲啲啲咁试，咁样终于就得咗。 哦， 咁就有呢啲趣事啦。 喂，呢个都可以话好似一个睇生小朋友嘅过程一般啦，见证到终于出世啦，健康成长就好种嘅感动咧会出到嚟。喂，咁但系我想话有时候咧，如果当你可以随意开发自己嗰个模组咧，会唔会相对之下可以省略咗？即系有时候例如话你知砌积木噶啦，有时候有啲位你要咁样平平贴贴，你先至砌到某一个心目中想要嘅形貌或者功能出嚟噶嘛。咁当而家你呢一个品牌可以自己去开发一啲你哋构思嘅模组嘅话，会唔会省略咗好多不必要嘅麻烦？即系例如有啲位，喂呢一嚿嘢唔知点样砌都好啦，都砌唔到。假设个标靶啊，或者可能嗰个嘅门啊，砌出嚟点样砌都达唔到自己嘅要求，不如开发一个啦。会唔会即系呢一样嘢会成为咗大家可以省略咗好多不必要麻烦嘅一个处理手法呢？ 系，当然系嘅，即系如果你开发咗一样模具咁样，就可能嗰 part 搞掂咗啦，咁样。跟住但系咧，如果呢一 part 又系，嗰 part 又系，其实咧制作呢个产品咧，可能就会好犀利啊，嗰个成本咁样。咁但系即系如果公司好大啦，资金好多啦，我谂呢啲唔系问题嚟嘅。但系即系对于我哋呢啲即系 初創啦，即係開始嘅時候，即係邊有咁多資金啊？係咪？即係盡量可以砌到，盡量可以即係慳到嘅都會做啦。但係當然，即係我哋都會衡量一樣嘢嘅，就係、是、啊如果真係唔得，我哋情願都會開發，咁令到嗰件產品呢係可以提供到最好效果啦。咁但係我哋都會考慮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其實好似頭先所講嘅，即係我哋唔想做到嗰件產品好貴，我哋盡量可以有幾平做幾平。因為點解呢？除咗俾小朋友即係容易買到啦，其實我哋都想多好多嘅人都可以買得到，即係大眾化佢咁樣。 嗱，咁但係都即係新嘅一年啦，2019年豬年啦，會唔會都話對呢個品牌自己嘅品牌會有啲咩創新啊？同一啲設計師有咩諗法？有啲咩驚喜嘅先？ 其實咧嚟緊新一年啦，咁一向我哋都係做緊即係交通工具啦，車啦，有碌噶啦，咁就即係已經開始咧有陸續有產品出嚟咧，就係唔係交通工具啦，唔係車啦，係啲建築物啊。嚟緊就有報紙檔啊，又有果欄啊，係啦，咁啊， 果欄真係諗起油麻地，係油麻地果欄咁樣， 冇錯啦，油麻地果欄啦，呢啲都係好有特色嘅咁樣。咁另外即係有啲啊，可能普通嘅，即係可能喺街度見到啊，呢啲即係可能餐廳啊，或者啲鋪頭啊，呢啲咧，即係我哋已經咧係陸續咧咁樣，即係會出緊嚟噶啦。 係咁啊，指望住啦嚇 ，Stanley 啊，呢一個小城故事係咧嚟緊就更加百花齊放。即係除咗可以大家見到香港好地道嘅交通工具啊， 建築物啦，希望仲會見到， 甚至乎更加多其他大家想像都想像唔到啊，關於我哋香港特色嘅嘢啦。今日唔該曬 Stanley 啊， 唔該曬， 多謝你。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下星期再見啦。